这个是不是可以了？噔噔，怎么？就是我这边放音乐的话，你们就是都能听到吗？还是怎么说呀？我试一下啊。然后这个音量是什么？就是听起来是合适的吗？听不到，这个要怎么放音乐呀？可以听到。 嗯，等一 Hello，Hello， 下，我先把我的音乐关了。等一下，把混音开关关掉。哎，喂喂喂，哦，今天就没有回音了。 那当然了。 啊，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Hello，Hello，晚上好。 Hello，Hello，Hello。 音乐有点小。 Hello，Hello。 是音乐小还是说话声音小？ 就没有音乐。 你有放音乐 吗？ 你有放音乐吗？ 没有音乐。 对，你有放音乐吗？ 我刚才自带 BGM 走进来的， 我有哎， 不然还是让李白放吧。 啊，我刚才的 BGM 你们可以听到是吧？ 我不知道，我没听着，因为我这边放了，所以我就听不见。 现在可以吗？ 你来吧， 可 以。 就那么一分。 哦，我这边有个机架，可以。那就我来放吧。 可以。 什么机架？ 你们要听什么？ 我饿了。 什么？你就这一点出息？ 那走，散了吧。找我吃饭去， 吃饭去了。 沈阳烤鸡架。 行，那我们都能听到，没有回音的话，那我们 FT 就正式开始。 哦，好耶！ 耶！ 这个台词要 Q 一遍吗？ 我觉得。可以啊，来吧， 欢迎大家来到漫播 FT 时刻，我是今天的主持，也是酷包的导演，相当暴躁。很感谢大家对酷包的真香实录的喜爱，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酷包的 CV 老师，给大家聊一下台前幕后的故事。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柯爱乔林哲。KB 老师还没来是吧？柯爱、乔林哲、方希雨，还有顾惜晨的 C 位老师李白、东方木生、李旭，还有长安乱老师，欢迎大家！ 哇哦，好棒哦！耶、 我们也要来一遍了，对吧？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白，在酷包中为柯爱配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方木生，在酷包中为乔林哲配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旭，在酷包中为方希雨配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安乱，在酷包中为顾惜晨配音。 Hello， 咱四个好官方啊。 是的， 是呀。我听着前两个人，我就想，哇，这两个人好尴尬呀。算了，还是跟他们吧。 那你来一个不尴尬，你来一个不官方的版本。 来，你来个不尴尬， 就是、 嫂子 来一个嫂子版本的。 我不会，哎，嫂子不会，嫂子不会，嫂子很久没有出场了，嫂子酒吧都倒闭了。 嫂子酒吧什么时候倒闭的呀？ 哎、自从去我老公的那个公司上班之后，那个酒吧就已经倒闭了。 就当老板娘了是吧？专心当老板娘了。 是啊是啊，他们说东方老师有点小。 生孩子吧。 对，东方老师那边声音好像是有点小哎。 对， 东方老师有点小。 东方老师那边的声音真的很小。 不是谁小？ 啊，谁小自己心里有数。 说什么不对劲？ 这是可以说的吗？ 牛 ，这个东西可能就他和李白知道吧？ 啊！ 不要刚开始就结束了这个直播。 不至于，不至于，才这么点程度，漫播还不会把你抓了。 声音很小吗？ 还不至于， 有一点， 有点吗？哇，我开了很大、 我这边听着也有点小，好像。 你这个麦克风还能再拉大一点吗？ 我再拉大，我耳朵就聋了。 应该是拉满了，我感 你们还能听？现在 你把麦克风的声音拉大，把你自己的收听音量放小， 对，监听那个调小。 我监听，我监听跟我的麦克风是一个声音， 一体的是吗？ 啊、 对， 这么绝。 现在你们听的大小呢？有没有那个大一点？ 好像是大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对对，也许大概就渐渐变大了。 现在呢？ 现在甚至还哑了一下， 好像大了。 现在还呲啦了一下， 炸了， 好像炸了，你炸了， 炸 了， 这不是大了。 对，我再拉就炸了。 好、哦，问题不是很大。 好，重开吧。 啊？ 那这么快就重开了吗？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是吧？哎，乖，太好了，今天 FT 就到此为止了，收工收工收工，老板同时发钱， 谢谢家人们， 吃鸡下去了， 老板记得发钱， 老板这个出场费结一下，谢谢。 好嘞，这就火速给你报下去。 哎，别， 这个都让你做， 放一下哭包的，我放一下哭包的 ED 啊。 是吗？你要唱歌了是吗？太好了。 啊，你 这么快就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吗？ 没有，只是放一下 ED 让他们听一下。对对对， 啊，好的好的。 先听一下那个原唱，在到时候听他们唱的时候先做好一下心理准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吗？ 对，不 是，有我垫底， 怎么会呢？就是 你们放心唱。 我都没学，我都没有看， 怕啥呀？ 哦，他摆烂， 摆烂开始。 你是在哪儿看到能搜到这个音乐啊？ 群里啊。哦， 行，我 发的呀， 对，群里 抱歉， 哦吼，有人不在意， 没有，谁说的 ？Who care？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啊？ 是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为什么刚 不 说话了？ 这么快吗？ 喂？ 喂？ 喂 啊，对，你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 我听不到吗？ 啊，可以啊，现在可以了， 能 听到刚才没有你声音了。他，你们可以听到他声音吗？ 谁的声音啊？ 啊，有了。 他就是没说话， 可能是因为我没说话。 他就是没说话，可以吧？ 我真的。 我还以为 这个主持怎么开始冷场了呢？这主持好主持、啊。 哎呀，没事，我们来热一下场。那接下来我们到什么环节了？ 重开。 接下来几个老师可以 重开。你说 一下哭包的番外呀，就是抱怨一下你自己的老公什么的。 哎呀， 比如说 这个，哎呀，我就如滔滔江水，道之不尽，流之不绝啊。 那东方老师在呢？ 啊？ 哦，对，他在。那算了，我们私下说。 这不能 展开说一说。 展开说一说 啊、哦，展开说一下，就是那个他没有陪我走现场，我陪他走了现场。嗯，我太可怜了。 还有呢？就这？ 就这？ 还有？ 就这点程度吗？ 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我是吸血鬼，我吸他的血。他是我的血仆，对。 好的，老板。 感到荣幸吧，男人。 谢谢。 白老师真的，其实演柯爱这个角色实在是委屈他了。 我怎么了？我 你来演 不委屈啊？我这还能吸血。 他不是本色出演吗？ 没有，他还没有暴露本性。 啊？ 我还没有暴露本性。 哇。 都这么变态了， 原来我还不了解他呀。 对，我也原来我不了解李白啊。天哪，这是我老公的弟弟，我叫他啥呀？我该叫你啥呀？ 你该叫我 这个辈分， 叫你弟弟。 没事，你叫我爸爸就好了。 小叔子，我看来我还是不够了解我小叔子。 小舅子吧，都行。 好，小叔子听起来没有爸爸这么让人印象深刻 啊。什么东西？ 没事。 怎么辈分超级加倍？ 超级加倍。 好了、 嗯， 闲谈结束，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入提问环节。然后大家有什么想问几位 CV 老师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选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进行解答。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酷包的抽边来抽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想先问问几位老师对角色的印象是什么，对自己的 CP 的印象又怎么样呢？从白老师开始吧。 啊，又是我，我就 你第一个慢序 那。 来吧， 行，那按序来。那我对这个角色的印象就是，哇，超级可爱，然后还特别娇，然后就是小娇妻嘛，然后就是落的时候就感觉也有一种自己代入的感觉。然后对自己 CP 的印象，霸道总裁，不解风情，高冷调戏，然后但是撩他很好玩。 不解风情， 我说完了。对，不解风情、 嗯、 我都坐他腿上了，他还那么的啊，这是番外的情节啊，我可以剧透吗？ 不可以，你已经剧透过了。 对不起， 不可以，没有没有，李白是坐我腿上的。 浅透一下， 打麦打麦， 浅透一下就是。 哦，对，我真的坐过， 我们俩一整场都在睡觉。 对， 真的 不是李，他真坐过我腿上，就他屁股太硬了，他没什么肉， 因为没地儿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一次， 就是上一次去录那个 剧也保密的兄弟 去录哦，我我知道，我没说，我说去彭路。 天哪，这是真的是什么？这是中国荷兰地吗？ 对啊，你说中国荷兰地？ 中国荷兰地？ 没有没有没有，不至于， 不可以说，这不可以说。 我捂住自己的嘴啊，我捂住了。 哎、 关于 不 解风情这一点，东方老师有什么要反驳的吗？嗯， 不要反驳 我，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吧。 东方老师对自己这个角色的印象怎么样？ 我这个角色的印象就是对外很拽，哎，我就喜欢这种主，但是对内就，哎，不说了。 怎么又不 说 了？ 他说我不解风情，他居然还说我不解风情。 错付了是吗？ 错付了， 错不是对你不好吗？嗯、打一下，打一下， 做我血婆还 停？你又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好烦啊！ 吵一下，吵一下。有故事。 你去老师呢？这个看戏的， 看戏的。 啊，怎么了？ 抓他！ 嗯，这个看戏的这位老师对自己角色的印象是什么呢？ 啊、 东方老师， 高冷的，高冷的高岭之花呀，就是在那个天，就是那天山之上的高岭之花，寒冷的不可接近的一个非常高贵的美人，就是我。对， 哎呀， 有多美？ 漂亮， 有多美？刚刚 比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咱们是不同的美好吗？你那种就是可可爱爱的，就那么奶，真的是就是在姐姐眼中就是小妹妹的那种感觉了，真的是烦死了你这人。对呀、啊， 小妹妹 就是她那种感觉，就甜甜腻腻的啊、哦，真的是啊，就是在我们这种成熟的魅力面前，就是不值一提、哦，好吗？就可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可以吗？ 哦， 当初是呀、啊，你看看我好歹是酒吧老板娘，好不好？当初我出场的时候穿着一身旗袍，真的是那叉都开到屁股那儿了，我去，你跟我比。 没，不敢跟你比，你都开到胸那儿了，好吧？你多牛啊！你那穿的是旗袍， 我怎么不知道？ 麻袋就出来了。 天， 我当时录的时候就是那个第刚出场的时候，不是酒吧吗？然后说这个角色要清冷一点，然后我想，哇，清冷点，清冷美人啊！天哪，还酒吧老板这么的有氛围感吗？我出来的时候一身西装革履，特别高贵的样子，哇，好帅这个人。后面渐渐的，怎么两集就被人追跑了？真的是，唉。 有没有可能 不能绷得久一点吗？ 有没有可能你开头就跟人家跑了，只不过是到后就是中间小吵了一个架、 啊、就是傲娇一下是吗？就是可能还有些不知道的剧情、哦、就是在那之前其实我就已经跟我的老公在一起了，但是后面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哦、就这个臭男人他们那忙工作是不是啊？天哪，气死我了，我就离家出走去开酒吧了，是这个故事哈、啊、 人妻 好的好的。 哇天哪，我直接编了一个出来，自己编了个番外，看到没，这种都可以爆，对不对？因为不会做， 建议直接实施一下。 因为不会录， 导演 没准呢。 哥哥哥哥，你像大醋坛子一样，你好酸呀。 啊，哪有啊，我是这样的人吗？ 可能是多少有点欲求不满，就是嫌那个。 谁会吃那个男人的醋啊？ 是的， 空虚寂寞冷，所以需要离家出走，就是掉一下，掉 戏。他有点。 他喜欢工作，他说他就让他一辈子跟工作过去吧，好吧？跟我过什么呀？ 我们隐约从尹旭老师的语气里面听出了一点怨念。 哼，反正他今天不来。 隐约的怨念，他全是怨念， 一点。 他应该是从怨念里面隐约的听出来一点语气。 这个没有办法， 这么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人家不来无所谓，我就当着我就背后说他坏话了，他能拿我怎么的啊？除了宠还能怎么的？老婆不正在宠的吗？ 会啊， 鼓掌。 他不宠我，我就离家出走了。 你快出 书 吧，出 书 吧，出书。下次见面找你， 快点 来本书上你要签名。 然后长安论老师对角色的印象是什么呢？当然你好像是没有 CP 的。 我没有 CP， 对，这就很尴尬了。那个印象是这样的，是一个全剧唯一反派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也不算反派吧， 也不算特别坏。 行，就刚看前两期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张扬跋扈的一个那种基本上每个学校都会有的那样子，比较小年轻愣头青 校霸， 校霸，对，校霸。然后录着录着后面突然开始就是芳心暗许，跟那什么，跟男主抢那什么了，抢 CP 了， 抢老婆。 对，这个 抢老婆，抢男老婆。 对，抢老婆了。完了，我当时录的时候我就是完蛋，我将要开始跟男主抢老婆了。 突然想着结局不会 老师打一下。大致就是 可能也没太抢过 啊，那 怎么可 能？那必然抢不过呀！ 只剩下我们长安老师的单相思是吗？ 是的，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太难了。 对， 那个今天 FT 能够给我们长安老师一个机会吗？让我们李白对长安老师撒个娇什么的？ 当然可以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可以。 怎么不行呢？ 求求了，打起来！ 下一个， 求求了，打起来！ 我天哪，听起来长安老师真的好惨。 确实，他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就是默默的喜欢的那种，就是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了，然后、 哎、默默的喜欢，然后 对， 然后被绑架，他第一时间通知， 对对对，我第一时间 东方老师 说， 对 对， 通 第一时间， 哇 啊，好惨！ 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就是给他机会，他自己不上了， 哇 啊，给你机会你去救啊！真的是打电话给东方老师，真的是哎。孺子不可教也， 没转过弯来当时 去， 笑死了。 还是嫂子懂，嫂子又懂了。 对啊，这是大人的魅力、啊， 嫂子懂王 大人的事情。对，就大人经历的事情比你们多多了。怎么追小姑娘不对？怎么追小弟弟都不知道。当初你哥怎么追我的时候，知道吗？ 真有经验。 怎么追的？ 当初你哥追我的时候，他对我真的是，哎呀，就是舔狗舔到极致了。男人婚前是一个样，婚后是另外一个样，知道吧？当初 不是你穿着像开叉一样的旗袍勾引的我哥哥吗？ 那是日常穿搭了。 日常穿搭？ 日常？ 日常就穿着开裆裤啊？ 你他妈才开裆裤的！ 有没有日常照片呢？ 日常照片不太能 看。当时 我们想看一下这个旗袍开叉旗袍的日常照片。 啊，那这个呢？ 是 不 想看，我也想 官方了，这个就亏到我们官方了。 我想看看 官方这个周边能不能出，这个番外能不能出，或者说这个什么海报能不能出，就看我们官方的这个画师了。 好一个甩锅能手！ 好家伙， 是吧？当初我老公追我的时候，那叫个舔呐、啊，就是什么啊，七七长，七七短，七七就是怎么好都怎么来，真的是。那时候给我钱就随便给我花，啊，婚后就不一样了，就忙工作，垃圾。 我老公给我买了个图书馆。 哇，那还是你老公厉害啊！ 一定， 这个环节是炫夫环节。 好家伙，凡尔赛环节。 那还是你老公 没事，有钱。 弹幕上面把那个旗袍装刷一下。 我觉得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哎，对。 就到时候让官方安排啊。 几位老师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戏份或者台词吗？从白老师，白老师开始。 哦，我的妈呀！ 来吧， 我最深的戏份，我怕剧透啊。 难不成是那个？ 对，因为坐在腿上那个实在是太刺激了。 确实。 那这个那这个我就不说了啊，这个到时候大家留在剧里听哦，非常好听。 那个就是番外的部分了。 对对对 对， 不能展开说。 其实我本来也想说这个。 啊，看咱俩多聪明，一下就到一句了。 那你们 一句哥哥，请 好贼。 你俩能不能说点证据能说的事情啊？就证据当中，你们最印象最深的词是什么呢？最深的桥段是什么？ 证据 应该也还是有挺多可说的，比如 是的，也有很多。 比如我看到有一个提问啊，李白什么时候这个生肖生1005的提问，我就想问李白什么时候穿女仆装？ 好问题。 喂喂，我这儿哎信号哎， 播放量破亿哥。 我记得剧里面好像是有穿猫耳装女服装的环节的是吧？ 哦对啊，李白我说给你买来着，地址给我一个谢谢。 哦，我真你真买吗？你真买我真要。 我真买啊。好，我真买，你把地址给 我收藏嘛，没事。 对， 嫂子 给你包办。 嫂子好像有一些奇怪的癖好。 真的假的？ 没有，包办一下，到时候让那个东方老师穿一套那个就是西装，就他俩就可以直接拍写真了。 那你整一套吧，直接 整一套啊。 你 嫂子给你包办就只能拼多多了。 没有广告，没有 寄过来是开叉的旗袍 吧？不是广告啊，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只能是拼夕夕了。 是的、 哦、 寄的时候还没开叉，寄过来开了、 啊、他们说他们粉丝可以包办、 哦、说他可以播的行吗、 嗯、这真的可以播吗、 啊、可以啊，反正又没有发生呢，吹牛逼还不能吹了 也是 啊，可以可以，怎么不行呢？ 对，还有别的问题吗？ 以旭老师印象 这个问题 比较深的剧情是哪？ 具体台词我是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挺多。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刚刚出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人好帅啊！出来的时候是那个酒吧，特别有氛围感。然后呢，那个时候，又是能够照顾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后面，我老公出来之后，也对她不理不睬的，就很独立，非常的帅的一个人物。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的。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呢，就是后面我爸那个人渣过来了。然后呢，在啊不对，不能说我爸，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段，那一段就是那个傻逼，不对，那个土老板，对。 别 就那个土老板， 注意言辞， 给他逼掉。对， 你接下来要说的那一段戏好像尺度也有些大。 哦，对啊，那个东西发不出来啊，这个东西发不出来，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讲一讲的。就是那一段大家一直没有听到的，就是解皮带的那段故事啊，就是那个土老板他把我绑走了，当时我为了给我老公谈项目。然后我去跟他谈项目，这个土老板给我下药把我绑走了，真的是王八蛋。我天哪，那个时候我拼命的呼救，拼命的自救，后来我老公把我救了，结果我老公也不做人事，他见我上头了，他把我强了。 嗯，这么个故事，不是吧、啊、不是这样的。没有听你 说、 啊 就是、 老师胡说。 我老公就是我老公见我那个我上药了，然后 现场编剧 就是那会儿信息素这玩意儿对不对，信息素太上头了，没有办法，然后我就缠着我老公了，然后我俩就顺水推舟的就两个人就 doing 了对不对，这个片段呢就一直没有发上来，没有办法，这平台不让啊对不对啊。 你这个是在网盘里面建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 说，点能播的吧。好吧， 说点 来长安乐老师说一点能播的，说一点自己的暗恋心酸事。 我暗恋我记得，说实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还挺印象深刻的，就当时录的时候也觉得很不对劲、就是我把那个盘子没记错的话撞到那个李白老师身上了。 对， 然后呢，当时我的反驳的话居然说的是，我还嫌你把我盘子撞脏了。我对不起，我就说出来之后自己心里一点那什么都没有。这啊，为什么这人已经不讲道理到一定程度了，没有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 其实你，我感觉你那个时候的形象就大概就像那种想引起喜欢的人注意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很欠的那种，就是很像学生时代的那种。 是的，是的， 青涩的爱情。 对， 哎呀，就青涩爱情终结在这个结局了，大家可能皆大欢喜了。对，但是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然后我从这个故事中就是成长、升华，然后就是。 可能以后就不做校霸了，不做校霸很多年， 不做校霸，对，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不做校霸很多年， 得到了这个教育 啊，拜托长安老师施工好不好，好好好。 哦，我想起来了，我跟霸道总裁还有一个桥段，就是他让我换女仆装那个啊，那个也印象深刻，但是我不说那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我提这个你们想起来女仆装，但是你们既然已经想起来了，那我就说了。 为什么你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这个也是， 啊，最后一 但是女仆装， 那个在 女仆装 的 也就罢了，还是猫耳女仆装，它还有尾巴。 停，你说那两个字， 尾巴？ 对啊， 前面 尾巴， 猫耳女仆装。 想在哪还说说？ 没事 说说 没事，下一个。刚好没说话。 什么？好，哦， 好好好。很多人都说李白老师配出来的可爱真的太可爱了，想问老师们自己平时的性格跟所配的角色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吗？也可以互相爆料啊。 相同点， 相同点，有相同点吗？ 李白不就是可爱吗？ 那李白我觉得本色出演啊。 对呀， 我是可爱收着一点的感觉。 对，他收了， 不是，就是我收着一点才是可爱，我不收了的话太放了就比可爱还皮。 懂了，平时更骚。 懂了。 可恶啊，你平时也不是高冷之货。 嗯，对啊，这个角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看他这个话痨样。 我这个角色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太穷了。我也想买个图书馆。我也想买个图书馆。 是可以说的吗？ 说着的是可爱，放开的是变态。 哎呀，大家玩的真野 啊。 可以。那长乐老师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也没有任何，我也没有任何的那个依托。其实校霸我还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那个、 没有当过、 没有当过。对。 那你有追过女孩子，有追过就是追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吗？ 嗯，确实，确实，人这点算是共通点。对对对， 哦， 这点 你喜欢人，喜欢就是捣鼓，就是欺负他。 啊，对。 哦， 好怪，喜欢欺负你朋友，不是？ 好怪，不是？ 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 哦，听上去好怪。 爱他就要气他， 是的，就要把盘子放在他身上。然后说你把我的盘子弄脏了。 老傲娇了。 确实 女生讲这个人好不讲理。 对， 是 我记得之前看评论区好多人都磕邪教的啊，比如柯爱和嫂子，柯爱和顾惜晨啊，对于还有柯爱和何心，就是闺蜜组啊，嫂子组啊，不知道乔总裁对这些 CP 作何感想呢？ 磕，都可以磕。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但是 啊， 哦，有但是啊， 哦， 非常霸总，可以可以，你的麦要是再大一点声，就更霸总了。 好的，我都要炸了。 其实我听到最后只想说，就是可爱他果然就是底层瘦啊， 傻， 就他没有任何的机会翻过来。 柯爱和嫂子有没有可能柯爱是公呢？咱们就大胆的猜测一下。毕竟你不是什么 高领之花嘛，对吧，吊系美人兽，穿开叉旗袍。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吗？ 那我哪知道，这得问官方啊，你得问你自己啊，你问我干嘛呀？ 笑死我了。 我不问。 哎，雨旭老师写一个， 我现写、 啊、 是吧？ 雨旭老师可以 动 笔。 雨旭老，雨旭， 当时我退出论坛的时候，你们都不同意是不是？ 请叫雨旭编剧。 哇天哪，张口就来。 编导，编导好。 你写个番外吧。 雨编。 啊、不要，我拒绝。 我不行，没有你这。 啊，东方老师喜欢配瘦啊！今天晚上能够， 啊、 我刚看到公屏上面说东方老师喜欢配瘦啊，真假的、啊？ 东方老师喜欢配瘦，东方老师 喜欢配瘦、 啊、没事，待会会有机会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很期待。 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 嘿嘿。 哦，到时候让李白攻他是吗？ 对 呀。 要不你们轮着攻一下也行。 可以， 不是， 哎，也行啊，可以啊。 不是， 轮着也可以啊，轮一笔。 一起上吗？ 这是我老公，轮个灯不能轮。在旁边鼓掌，哎，轮一遍，轮一遍。哦、啊，这是我的，我的不行。 天哪，坑某人，我们是 突然轮到了自己头上是吗？ 对，这不行，这不行。 蹲一个长安老师的瘦是吗？就刚好迈上两个功，他们两个都可以瘦一瘦，今天挺好的。 什么？ 让我们李白同学 都 是我们李白老师的这个。嗯，这个追求者对不对？让我们李白老师今天这个反过来逆个 CP 试一试，多好啊，对不对？ 哎，虐一下，小虐一下。 后面下一个环节可以安排一下。 可以可以，让他也成为 还是会来。 我们挑一下，啊、看一下。 还有机会拥有爱情吗？ 可以呀、 啊，必须的， 太好了。 我们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吧。我们看一下有几个问题。 嗯、 东方老师。 哪里有问题？ 东方老师知道白白有一堆哥哥吗？东方老师知道白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堆哥哥吗？ 知道啊，逢人就叫哥哥。 你们在干什么？ 然后模仿一下。 这可也是能问的吗？ 哥哥，你帮我拿一下那个。 嗯、 刚刚那个是东方老师。 可以看得出来，东方老师确实是有露瘦的潜质的。 这 啊， 听出来了。 刚没有听出来，我天哪， 真没听出来。 真的真的真的，东方老师太 nice 了。 我天哪，我反应了一下。 没问题，弟弟，没问题、啊、弟弟啊。 李白同学一堆哥哥，就一个弟弟是吧？ 谁是弟弟？ 你猜 啊、 刚才他叫谁的？ 还有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辛苦配音老师们给大家带来哭包这么甜甜的剧，想知道剧里面哪些情节是大家在一起录的呀？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呀？ 改了帽了， 看到这个问题， 那可太多了。对，基本上走了好多，这都是大家基本上都是跟自己的 CP 走的，然后只要大家能约得上时间，就基本上都是在一起走，因为自己一块走的话，那个感情什么的也都可以，大家互相搭着就走，然后感觉也特别对。 没错，搭着路真的很快。 原来你们都是搭着路的呀。好吧，我知道了。 嘘，小点声。 心酸了，心酸起来 了。常老师好可怜。 哎呀，常老师真的那个， 我确实就是 真的 在自己的小屋里面。我 是两个人， 好才艺老师， 就三个人走一块儿，总会有一对，总会有两个人是一对的。你这人就比较的难受，对吧？ 徐老师人如头像啊， 啊， 真狗， 怎么话多呀？ 什么？我什么都没说。 不愧是一块录剧的，咱俩这心灵感应。徐 老师心想。这个头像就用到现在吧，就用到这儿了， 就用到今天为止了， 用到今天为止了。这头像我明天就换掉。我给长安表演一个，长安老师 孤寡老人， 哎，敢表演一个什么？ 孤寡孤寡孤寡孤寡孤寡孤寡孤寡孤， 我真的是谢谢你了， 多损啊！ 不客气不客气， 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光了， 全是笋。我换一首歌，咱们一直听这个。 还有一个，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提问各位老师，现在对 ABO 有深度的认识和了解吗？觉得现实的自己是三种属性的哪一种？如果穿越进一个 ABO 世界的话，希望自己是 A 还是 B 还是 O 呢？如果用一种信息素形容自己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 这么详细的吗？ 这个问题太 就是 东方哥哥先来，东方哥哥先来。 为什么我麦序来？麦序快点， 你不是霸总吗？要拿出公的担当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 啊，嫂子说得好。 对啊，你们可以不宠自己老婆呢。 快快快快，来来来来，喂，东方哥哥，你掉线了。 妈开始装失踪了，这人 不会是真失踪了吧？他突然不说话了，他麦， 但是他在的，他是在的， 他是 真的在。 叫什么下线盾吗？ 那好，我来我来我来。 哎，他真的盾了， 哎， 真的盾了， 他是真盾吧？ 他是真盾，他是真卡了。好，没有办法， 他应该是卡了，我觉得也是。对， 那就只能让你 白 上。 白老师来吧。 那真是十号这个。 没事，我先来，瘦的担当。如果我穿到一个 ABO 里面，那我必须是 O。 他自觉。 我还是有自我认知的 ，O， 然后是那种啊、高冷调系 O。 哦， 跟我真。还是那种比较皮的欧吧，然后那个信息素的话就是奶香四溢。 我掉线了 啊，对对对， 我掉线了 啊，对对对， 什么情况？ 对 对 对， 好像大家都看见了， 对对对， 什么情况？为什么我掉线了？ 我们以为你是主动掉的呢。 你问我们？ 我不知道，我就 就我刚说完攻的担当，你就跑了，你知道吗？ 我正想， 东方老师用实际行为告诉你们什么叫没有担当。 不是，我正想说话呢。 哇，李白，我不是挑事的人啊，真的是。如果这么没有担当的男的、当你老公，我真的是看不起他。 要不考虑一下四号的那个长安乱老师 啊？对，你俩 在 一起 了，还是二号？ 你俩年龄也比较相仿，对不对？你想，乔林哲20多岁的老男人了， 是要什么东方老师呀？真的是。 校霸的魅力， 该东方老师 说。校霸还是很有魅力的。 该我了。刚刚李白说了什么？我想知道。 李白说什么？ 我说了，我是奶香四溢的欧。 奶香四溢的欧。 那你现实生他现实生活中是什么呀？ 你现实生活中 是？ 现实生活中是奶香味的欧。 奶香四溢的少年啊！ 不，他28、29了已经。 啊？ 嗯。 谁28、29？我吗？ 乔林哲。 哦，乔林哲现实，你说的是距离还是？ 当然是距离啊！我28、29，我，我什么时候长了点儿？ 笑死我了！ 不是， 好， 我的话，对 ABO 的认知还可以啊、还可以。 哦， 对，东方老师好像是比李白老师还要懂一点，他知道腺体啊， 他知道咬破 什么的在哪儿， 对。我看那么多小说我都不知道、 你还看 ABO 的小说呀？ 我看过 啊，又套出来一句。 没事啊，这有什么呢？这看过 好 有什么不敢对吧？ 我 博学， 我要说我的属性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是个贝塔。 贝塔， 贝塔， 哥哥，你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吗？哥哥， 不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啊，没事没事，你接着说。那你是什么味儿的贝塔？ 乔林哲不是那个紫檀木的吗？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味道。 哦。 贝塔没味儿， 贝塔没味儿， 贝塔没味儿，贝塔没味儿， 贝塔没味儿。 对不起， 完了， 没味儿，那算了，就人味儿吧，那我就人味儿吧。我人是啥味儿就是啥味儿。 漂亮。 你看我了解的确实不多，我 知道会有信息素，但我不知道贝塔没有。你看， 那腺体在哪儿呢？ 嗯， 那腺体在哪儿呢？ 腺体在脖子那儿， 在后颈。 对啊， 就咬破了还能长出来吗？ 咬破不是咬掉， 草莓吧？对， 就是牙齿。 好家伙，你那是到着脖子上啃一口啊！我的妈， 好， 就像吸血鬼一样扎俩洞就行了，应该是。OK OK， 这孩子真的什么都说。 没事没事，我这么就是在这样来回勾引一下大家，大家就很想听这个番外。 哇哦， 反复横跳啊！ 哇哦，你好厉害、哦！ 罚他们，马上罚他们下播之后全去补课。 补课、啊、 不接了。 以旭老师呢？ 对， 我呀， 对， 我看看、啊， 你是冰块味的吗？高冷，高冷冰山？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现实生活中，我哪里像高冷冰山了？ 我记得上面说有一个螺蛳粉味的。 不是，不存在好吗？不存在好吗？我是螺蛳粉味的吗？这 不 骗啊啊！这怎么可能是螺蛳粉味的呢？这太不合理了啊，兄弟！现在对 ABO 的深度认知啊，就是可能我的认知都来自于我们李白老师跟东方老师的描述啊，什么腺体，什么在哪儿，什么破了不破了，什么并没有味道， 螺蛳粉味臭香臭香的。 我过会晚饭就吃螺蛳粉，但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现实生活中。其实也会是个贝塔吧，因为我攻受其实、 啊、 我攻受不太明显啊。 你背叛了，你背叛了欧欧神教。 啊！圣火昭昭，圣火喵喵啊！圣火昭昭，圣火耀耀啊啊！什么？欧欧神教？ 除我异类，没有喵喵。 啊！除我异类，什么？我有欧欧是吧？ 没有喵喵。 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实生活中就是挺贝塔的，就是该有担当的时候挺有担当的，但是你要说那个其实挺胆小的也有啊，诸位不是也都跟我去玩过密室逃脱吗？什么逼样你们也知道呀？ 那确实， 这个我确实是可以证明的。 确实， 他被吓了两次。 那个样确实是 那个疯狂跳起来的 李普 旭老师。 那个跳进来 过程没有被 他磕到脑袋的那个样子，我会永远记得的。一旭哥哥， 他在我旁边比 NPC 比那个 NPC 吓人多了， 而且他还尖叫，他还真的会那种尖叫。 对 啊， 没有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啊。所以说，现实生活中应该是个比，对，应该是个没有味道。对，但是平时还是挺那个，挺有担当的。然后 O 的面也有 ，A 的面也有，所以说综合一下就是个 B。对，我是个 B 人，对， 是， 也没什么味儿。 老师呢？ 求求了，你不要也是个 B。 不，既然在场四位都没有 A 啊，这三位都没有 A 啊，但是我就来一个，我觉得我是 O。 哎，没事没事 ，O 也可以，对吧？好歹是 O 神教，终于不是 O 神教。 对对对，凡我圣火，唯有 O， 没有 O， 两极反转。 我对 ABO 其实了解不是很多，现在就一点一点正在逐渐了解。 哦， 通过本场直播， 我们今天这算是科普频道。 对对对，我才刚知道腺体什么，这个什么信息素是从腺体发出来的吗？ 没人当 A， 那让我来。 对，是的是的。 哦， 你来，可以可以可以。好家伙。 好，我们那提问就先到这里了。 哎、等会儿停，不是他是欧的，他啥味儿啊？ 哦，你 哦，对对对，他是啥味儿的欧啊、嗯？对对对，没说 麻辣小龙虾味儿。 嚯、哦，这个味道有点吸引人。 对， 能来三斤 是吧？ 都吸引欧，你信不信？ 可以。 好辣，好辣，好喜欢是吗？ 好辣，好香，好好吃啊！ 就像如果他是这个信息素味道的话，跟你说他们天天晚上可能就比较累， 就真的要把我咬就那什么了， 就一不小心就把它咬下来了。 我这个真的是咬掉腺体了是吧？ 真的是贼想吃小龙虾、啊、对吧？直接炒炒了，直接炒炒， 多好，小龙虾过敏的 真的说饿了，我的妈， 小龙虾过敏的好惨， 我也饿了， 小龙虾过敏的话， 小龙虾过敏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嗯、 谁啊？ 张伟 啊，张伟啊， 哦、 啊， 张伟、 啊，张伟， 他害怕那个《 爱情公寓》里面那个， 对，就那个嘴巴从队友、嗯， 解 解 解 解 解解解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解解 解解解解解解 你们也太有逼数了、哦、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吧，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说、 有一个想听一下几位老师的撒娇 八连啊，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游戏环节的惩罚里面，然后还有想听李白老师现场对各个老师叫哥哥撒娇，很娇的那种，一定要娇，真情实感。 对， 你们都是李白老师的黑粉吗？ 逮着一个韭菜割呗， 主意嘛。 那我叫了， 来吧，开始吧，展示。 好，那我放一首 BGM 啊。 嗯，卡个点是吧？这个仪式感拉满。 你要用 fake 卡点吗？不必了。 也不是不行啦。 真的吗？那我用 fake 吧。 嗯。 直接给各位哥哥们送走。等一下啊， 卡的到点儿。 就各位真的是不会玩， 你们 应该让东风老师来这个呀。 他瞧不起你，来 什么？ 他说你卡不上点儿。 让东风老师叫我们哥哥呀， 绝对没问题啊。 我这个， 你们准备好了吗？ 感觉来了，准备好了， 我要开始了 啊。 嗯，伸个懒腰，准备好了， 还开混响， 必须的呀，这才有感觉。东方哥哥，已旭哥哥，安乱哥哥， 我的个妈呀！ 就不顺便叫我一下吗？ 那行，那我再演一下啊，都给你们叫全乎了，来，完了，卡不上节奏了，从头来。 不是，你要从头听。 没事没事，这个很快。叫你也叫哥哥吗？叫姐姐吗？ 也不是不行了，都行。 小爸爸 不在乎 啊，这么大的吗？暴躁爸爸。OK OK OK， 李白老师已经被玩坏了。 这是什么？ 这是可以说的吗？我有点害怕。 我就给你直播间播了，疯了。 果然呢， 好狠！ 是他妈收 一会儿直播间 收敛之后的结果。 好狠，好狠。 果然是收敛 了， 报复我！ 哎，果然是收敛。 哎，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来抽一波奖。感谢大家对酷包的喜爱，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酷包的周边，然后来送给大家。然后现在呢，就可以大家在公屏刷。恭喜酷包完结，然后我们几位老师来喊一下 啊， 第一次啊，我们第一轮抽奖，李白老师来喊吧，就是我们倒数个、那个倒数五个数，然后我们选，然后管理来截一下图，然后最下面那个我们送一套酷包的周边，好吧？ 一套哇， 我说没有， 我们可以刷吗？ 你们可以啊， 我们可以刷吗？ 可以，当然可以， 一起刷一起刷。 你们慢点刷，我复制不到。 好、 哦，哎， 那我们是开始了吗？哦，我还 没开始了，然后李白老师来倒数吧。 好的好的，我放一首音乐啊。那我们这个哭包了的话、哎，音乐还是放咱们哭包的音乐？ 啊，都行，都可以。 好，那放一首爱你。准备好了吗？开始了，五、四。三、二、一， 好， 我们截止了，然后管理来公布一下是哪位小可爱中奖了。 说的好快， 是谁？ 是谁？我也想知道 是谁呢？ 是谁？ 我在刷 不包石火。 等一下，管理 是谁？ 休息哦。 那么我在想你， 唱起来了。 对，因为这首歌真的好魔性。 恭喜芝芝同学， 恭喜芝芝， 恭喜 芝芝同学，芝芝同学。然后芝芝同学可以私聊一下房管姐姐。恭喜芝芝宝贝， 太疯狂了。 那大家这么疯狂的话，那我们这轮再抽一个奖吧，这轮再抽一套， 可以。 然后这轮东方老师来吧，东方老师来倒数。 哎，我可以打了， 我 可以打了。好，说，是什么字？ 来， 还是恭喜酷包完结吗？ 还是 恭喜酷包完结吧，还是这个词吧。 好，我就喊了呀。 哪里房管呢？ 五， 房管私戳一下芝芝同学吧。 三，二，二点五，二点四， 不愧是你， 二点一， 就是 一点七 套路 啊，一点五，一，零，哎，会是谁呢？ 停，我们看一下。这次中奖的是哪个宝贝？这次中奖的 ID 是程程程3028，恭喜这个宝贝，然后管理会私戳你的。这个程程程3028， 程程程3028， 恭 喜，恭 喜， 恭喜 呀！ 然后管理后面会联系你的。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啦，下一个环节是配音互动环节。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互换角色配音，就是攻受互换。 该来的还是来的。 然后选哪一段呢？也是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猫耳装女仆装环节。 必须的，必须要攻。 然后这个剧本片段也请白老师给自己配一段合适的 BGM 吧。 你觉得酷包异地怎么样？还是这会儿刺激一点？ 不够刺激。 想要刺激一点的是吧？那 其实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因为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刺激的那一部分，只是提到那里啊。 行，那么就这样，准备好了吗？可以听到吗？ 听不到。 啊？ 听到了。 哦，好的， 来吧。 该你先了。 然后这一段， 我捋一下。 好的，你先。 然后管理可以在公屏上发一下那个要配的内容。 来吧。 这是情侣套房吗？ 订的时候只有这种，其他的都订满了。 那好吧，这个也太花里胡哨了。 这些东西啊，咱们真的不能换其他房间了吗？ 不能。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我快憋疯了。 姐，报仇雪恨了。 东方老师确实是受住了，但是李白老师，你们觉得李白老师压住了吗？ 压！ 你压什么了？啊？ 压一压哟！ 东方老师真的是能受的哎。 那可不嘛，戏路得广啊。 确实。 懂了吧？下次该约他什么了？ 然后呢？其实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片段呢，是另一对 CP 的，但是他们今天比较忙，都没有办法来。然后刚好以旭老师。和常乐老师在，不如你们两个组一个临时的 CP， 然后来试一下这段。 我觉得可以。 行。 对， 相思组， 李老师。 行吧。 然后看你们谁来攻呢？ 那都反串一下嘛，对不对？让，其实常乐老师曾经攻过我。 是吗？ 我决定我 是吗？ 决定把他，把他攻过。常乐老师曾经在另外一部剧里面攻过我。哎呀，所以说呢，还是长安老师说一说吧，好吧？那今天哪一段呢？就让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这个找一找，配哪一段比较合适呢？对呀，长安老师曾经攻过我，不知道了吧？ 是哪部剧啊？ 一部有声小说了，那个是。 嗯， 我 对， 从头攻到尾。 哇，真棒！我也撸过弓。 啊， 多稀罕呢！ 卡哇伊，卡哇伊也是一，卡哇伊也是一， 确实 是呢，杠铃也是零。 可恶啊！ 然后 给你们放个别的， 你们，那就让长安乱老师来收一下。 好的， 好的呢。 好的，那我给你们放一个啊。 对，然后我们那个配的片段是什么呢？ 剧本片段， 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挺好。 哎，这个音乐大小可以吗？再调一下。 可以。 OK。你就怕太大或者太小盖住你们的声音就好。 李旭是不是没有本？ 对啊，我没有本，你倒是发我一份啊。 稍等。 你没有想过我是后面进群的吗？ 稍等一下哦。哎， 太可怜了。妈。 不要着急哦。 好，看一下啊，柯欣是公还是陈毅？ 柯欣 是 受，然后陈毅阳是公。 对， 好好好。 哎，其实以旭的还挺适合这个陈毅阳这个公的。 对，我想攻常老师很久了，就一直没有机会。感谢剧组今天给我这 个 机会， 实现愿望的 时刻，谢谢啊， 时刻 是吧？谢谢、啊， 不客气。 以另外一种方式收获了爱情， 这多好，真的，多 nice， 太棒 了，互相成全， 对，互相成全了。 行，那就是这个片段二是吧？好嘞， 好， 准备好了吗，常老师？ 来吧。 好、啊。想去哪里吃饭？ 想吃中餐。 啊。 我说，手都放你腿上了，你就给个木头一样的反应。 我信。我在开车，你这行为很危险的。 人家可爱孩子都有了，你是什么死木头？哎，陈一阳，要不要去约个会？ 行啊，过完这几天，估计我又没时间了。 那就听我指挥，出发。 好。啊，杀青了，就这么一小段。 瘦是男人的归宿， 太棒了，太棒了！ 什么？ 出发！麻辣小龙虾，中餐。 行，来。 陈安老师很娇俏啊， 真的非常娇俏。 哎，我突然想，你们好像也很适合配那段，就是《哭包》里面何欣和陈阳是有一段浴室的戏的。 哦，你那个戏， 我觉得。 那个 在直播的时候配吗？ 是可以播的吗？ 那个戏啊，那我们还是进行下一个环节吧。 戛然而止。 不，那个戏也算是番外，它可能只有放出来才能播，不是才能配。 我们还是稳一手。 对对对。于是 play。 然后呢，刚才我们也听了这么多遍哭包了是吧，哭包的异地了。那各位老师呢，来一版异地的合唱。 没事，我把他原唱的声音拉大一点，大家跟着慢慢 唱。对，我们要原唱才行，我们得有原唱。 对对对， 可以，那就让白老师放那个原唱版本的，然后也给各位老师分好了段了是吧，然后你们看一下。 哦，那 KB 老师的谁唱？ 那就正好以旭老师来。 KB 老师没有来吗？ KB 老师来， KB 老师来了可以让他呀，真的是他还没有来到直播间吗？我可以给他退位的，我可以下去。 KB 老师找不到人了， 丢了 啊， 只能我顶上了。靠，哪段是 KB 老师的呀，我都不知道。 等会儿桥段还有一个攻受和， 我现在有点懵啊。 我也是，为什么这块有两段？ 底下那 段 是合的吗？底下那段是合的吗？ 底下桥段有个攻受， 就咱们这儿有很明显的攻受区分吗？除了我， 你看这个最新的那个。 我 看哦，行，看一下最新的。 刚好以旭老师可以来 KB 老师那段。 好啊，真是为难我呀。 没事，我也都听过你们唱歌，就是大家该谦虚的也不用谦虚，该收着点的就收着点。 这在说谁呢？这话我可不能当做没听见 啊！ 啊， 他说该收着点的时候就要收着点，这个说的不是我吗？ 怎么会呢？ 我唱的这么好听，我得收着点。 原创歌手来吧， 来，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要放音乐了。 心念多心，心念老师来了。 心念老师， 他要给查安娜老师生猴子，他说 他。 真的吗？ 他 是吗？这么好？ 截图为证，截图为证。 他要给他说，我看到的是他要给木生老师生猴子啊。 就完 啊！我看到是长安乱老师啊，不是 都行？ 他是要跟木生和长安乱老师一起， 不是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不太行，不太行。 这是可以播的吗？啊！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那 哇哦！ 哇哦！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哥哥们？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啊！ 哎呀，来吧！ 准备好了吗，李白 的 哥哥们？ 都会来。你放 大点。白的哥哥们不知道唱哪儿， 你放大点声。一定要放大点。 哦，好嘞，我给他调到14。 新年老师，你这样，等你以后 FT 直播的时候，他们会。 我们都会来捧场的，放心啊。 嗯， 稍等，那个那老师，咱们那个 K 老师是我来是吗？ 啊，不是，你有自己的趴呀。 啊， 你是不是写歪来了？ 哎， 我看看。 哎， 他 不是，哎，为什么我多了两句词儿呢？我看到 了。哎，那就是 KB 老师的是长安乱老师来。 对， 怎么？这个 怎么标歪来了？ 浅看一下吧，就是浅看一下吧， 浅看一下啊。 好，先 实在不行，你们就全合唱也不是不行。 哎，太好了，居然有我的桥段呢，那就 KB 老师让长安乱老师来啊。 嗯，可以的， 可以， 好的。 那 你 们 准 备好了吗？ 嗯， 对， 嗯，好了， 开了啊，3、2、1，走。 希望能合得上。 一定合不上。 我怎么感觉声那么小？ 你大点声啊， 大点声。 行吧， 可以。 好，在他就听他们唱，咱俩就哼哼就行。 一看到你心中砰砰乱跳， 嗯，跟不上。 一不开目光闪闪心度秒，还有手握控制的嘴角，看见你就悄悄， 空气都飘着粉红色的气泡，就这样跌倒在你的怀抱， 人的吵闹，亦或是淘气的撒娇。 生活就像每分每秒，这一 为什么听不到声音了？ 对不起，我刚才忘了那个是我的。 为什么我听 不到声 音 了？ 听不到，对对，听不到声音 了，听不到 BGM 了。 BGM 了， 我的 BGM 啊？哦，我现在关了，我现在关了。刚才 你为什么要关呢？ 啊， 星星都为你闪耀，这咋了？我这两句就没了。星 星我给你， 很好，一些， 要么咱从头来吧。 一些非常可能会出现的小状况， 一些已经出现了的小状况。谢谢，你从头来，从头来，从头来。 就是弹幕都夸起来，先夸起来，好吧？ 谢谢。 刚才大家就当彩排了， 下播了再结算哈。 OK OK OK， 开始了。 我们再大点声，听不到。 再大点声，好嘞。 一看到你心就砰砰乱跳，一不开目光像满满心动摇。还有不是我恐惧的嘴角，看见你就悄悄上上翘， 空气都飘着粉红色气泡，就这样跌倒在你的怀抱。 逃避有心有中的吵闹，亦或是淘气的撒娇。 做你生活就像每分每秒，为你挡住风暴，星星都为你闪耀。 为什么词儿错了？ 你怀中的猫，将所有剧情都丢掉，这邂逅多么美好。 烦恼全部打包卖掉，心紧紧相扣，属于你的独。 等一下，为什么我又没你们的声音了？刚刚 慢跳，因为有你世界不再单调。 你生活，嗯， 我刚刚就是这样，为什么没声了？ 啊！ 突然间，所有人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那是为啥呀？ 做你生活，嗯。 做你生活就这 样。那是我这卡了。我再给你往前拉一点啊，有可能他是有点，我 跟你说，只有你能卡上点。 对，因为是我。 想做你。 因为是 我不来了，你先跳过去。 垮掉了。 这个就是，看出来大家唱的也都各有各的特点。 哦，我看看哟，做你生活，嗯。 有一种。 咋没声了？ 那这个这真不是我呀，我一直放着，我还在等你唱呢。 有一种 这个可能 破碎的美感。 没事没事，我给你再往前拉一点，我再拉一点。 每分每秒， 怎么又没声了？ 秒， 就每次到秒之后就没声了吗？但是我这边听得见。等一下，我再拉一下，我们再拉一下。那他是为什么？ 别拉了，往下放吧，大哥。 白老师的腹肌可以在这一块笑出来了。 放不放了？ 都 要。 哈哈哈哈哈！ 可爱了吧？ 这是怎么了？ 只是走桥刚刚好好，相遇在转角，只是走桥刚刚好好，能白头到不尽。 于老师，我不能在你后面唱，我唱不下去。 我也不想他这么卡。 那我也卡吗？我说话卡吗？ 你说也卡。 我现在也卡了。男的库里瓦， 你 这 是我的 网 故意的吗？ 啊， 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我现在卡不卡？ 不卡不卡， 现在不卡。 就是我一放歌就卡呗。 不是，只要尹老师不唱歌就不卡。 那我不唱了。 要么这样吧， 要不换个人放。 你们谁能放 BGM？ 是是 你们放，对，换个人放，谢谢。 我来一下， 行行。 我来试试。 笑死我了。刚才那个不是试过啊，是我们的节目效果。对 对，节目效果。 对对对，这本子上都写着呢。 对，节目效果。 稍等，我试试你们能不能听到。 嗯，可以啊。 是不是太大了？ 有一丢丢 啊，我拉低点。 那再从头来吗？啊， 从头来吧，没事没事。 好。来，马上。嗯， 哇，你不卡哎？ 嗯哼， 更显得你像故意的。 一看到你心就砰砰乱跳，移不开目光，像满心毒药，还有不受我控制的嘴角，看见你就悄悄上翘， 空气都飘着粉红色气泡，就这样跌倒在你的怀抱， 调皮任性又痴痛的吵闹，亦或是淘气的撒娇，做你生活主角，每分每秒为你挡住风暴，星星都为你闪耀， 想做你怀中的猫，将所有拘谨都丢掉，这邂逅多么美好， 把刀全部打包卖掉，心紧紧 相 靠， 你的独特偏好，只有我知道。怎么只有我唱？这不是合唱吗？这不是合唱吗？ 开始乱七八糟。 他也卡，看到没？这不是我， 我卡吗？我现在暂停了。 就我们刚才。也是到那块儿，我也卡了一下，是吧？大家都听到 了。 合唱的时候是都会卡吗？ 是的， 那 好像这个好像没办法，这个 就声音会有避让。 这个对 对， 那这怎么整？ 就这么整， 就这么整吧。 继续，来继续， 对，继续 。嗯。 你生活主角，每分每秒挡住风暴，星星都为你闪耀， 想做你怀中的猫，将所有剧情都丢掉， 这邂逅多么美好，那全部打包卖掉，紧紧紧相靠，属于你的独特暗号，只有我知道，在记得每分每秒，心像小鹿一样砰砰乱跳，因为有你世界不再单调，相遇在 转 角， 只是凑巧刚刚好好， 白头到老， 只 是凑只是凑巧刚刚好在相遇的第一眼第一秒就沉醉于你迷人的 微 笑 微 笑 微笑。 好的， 好 的， 结束了， 太棒了，太棒了， 好了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太不容易了， 这回大家相信我是清白的， 大家都很有特点，真的 是的 是真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玩你们。 没听够的，下次我们下次再来，我们 嗯， 今天今日份的那个 歌就唱到这儿了， 就唱到这儿吧， 到这儿，对， 到这儿吧， 只能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环节我们可以再浅抽一波奖， 来， 嗯， 另外两位抽奖， 然后大家把刚刚唱的真好听刷起来， 不是不是， 实话实说，我好像没那么大脸。 刚刚唱的真好听，然后我们以旭老师来倒数一下，然后抽一下奖。 好 你看这次就是有良心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参与抽奖了。 我没良心，我要参与。 你快点刷，我看见你，我看看能不能给你黑幕黑到。 好好好好，我 这是可以说的吗？ 黑幕 啊，我们来倒数五个数啊。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四点五。四点四，四， 这打字太慢了。 三点二，三点一， 打字太慢了。 三，二，一点五，你好了没？一， 刚刚 零。我操，你打的太慢了吧？ 截止了。 没有，我刚才我在这里面打不了。 今天是谁？这轮是谁中奖了呢？ 或者把那个李白真菜打在那个公屏上就好了，谢谢。 下一轮就 用 不引战， 不引战，笑死了，引不了， 不引战开。 噔噔噔噔噔噔！啊，我终于发出来了！ 哦哦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棒棒棒！ 鼓掌！ 天， 为你鼓掌，好吧？ 什么李白真菜？不要刷李白真菜，刷李白真菜，把他礼物去掉。 简称白菜。 这是可以说的吗？ 好名字。 珍珠翡翠白玉汤。 嘟 嘟，是有人来了吗？ 嗯 嗯，家乡话怎么说呀？烫伤。 孩子又剧透了，开始。 啊。我这个我这个毛病真的是绝了， 大漏勺， 这嘴啊，捐了吧， 真的捐了吧， 不要，不要， 这什么东西？这个叫心念多个心的人， 是的， 怎么了？ 他在下面疯狂打 call， 什么？他在干什么？ 我看 踢了吧？ 他在干什么？ 踢了吧？把他踢了吧？ 我怎么没看到他？ 我怎么没看到 他在下面发什么呀？对 啊， 没有送他在刷礼物。 对啊，他在送礼物啊。 他在刷屏。 对呀、 啊， 新年老师 刷屏送礼物。 哦，我看到 新年老板，老板， 老板， 老板大气。 啊，刚刚中奖的宝贝是奶油 Niki 下凡冲浪板。 恭喜奶油！ 恭喜奶油 Niki！ 恭喜！ 恭喜！ 恭喜！ 然后管理会私戳你的。然后我们下一个部分直接让李白老师来 Q 流程吧。 啊？什么？我不知道。 你已经 Q 过了。 好烦啊！咱直接来方言版啪戏啊！我们就要开始了。哎。 方言版。 然后也是 是 第一期的那一段，就是特别火的那段乔林哲就是变脸现场的那一段。 哎，我好好奇你的家乡话是什么感觉？ 咱们都说一下自己是哪儿的呗。 哦，对，东方老师是哪里的？ 我是河南的。 然后李白老师是天津的，是吧？ 一旭老师呢？一旭老师还有传论老师 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对， 我是杭州的。 你是杭州的？ 哦，你是什么呢？ 我来吃包子。 我是包子的。 传论老师呢？ 我是河北的，但是我家这边没有方言，所以我只能用别的地方的方言来代替了。 也可以啊，也没问题。 东北吧。 我也不会天津话，我到时候就到时候说不定还被他带跑偏。对啊，天津话的爸爸是怎么叫？爸爸？应该不是这样吧？ 哎， 因为 我就知道 天津的方言你们都占， 既然大家都答应了， 来，所以你要怎么说？用啥方言？ 我就顺着你的味儿说， 你不然你会显得我很呆。 我 你会显得我很呆，你知道吗？ 哦，那我用天津话说，天津话说。 嗯，好了，来吧。 哦，放个 BGM。 哦，我来给你们放也行，但是啊，我放你们好像听不见啊。 那还是我放吧 ，BGM 好像没事儿是吧？ 我要不我给你找一个 BGM。 可以啊，你说。 等一下啊，稍等啊。 可以可以。 Wait a moment。 正好我再顺一下词。 想想自己该怎么说是吗？ 嗯，确实有点难。他要是姐姐就好了。哎，东方老师又。 啊、对, 对, 对，东方老师，你说的对，你又掉了。 啊。 东方老师。 这个。 笑死我了。 你看一下，这个能放吗？ 行，我放下。 他又掉了。 对啊。 哎呦！ 赶紧给他报了。 我又回来了。 啊， 回来了， 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 为什么会掉啊？我不理解啊。 说实的，我也不理解。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掉。 可能太沉了，这个椅子兜不住。 我 得 一百。 你都坐坏我两把椅子了。 金。好 啊。 得意，然后群星，这个 QQ 好像没有哎。 什么？ 德艺群星 QQ 好像没有，但是我可以配个这个。 你在说什么？ 配个 BGM 啊？ 配 BGM 呀？哦，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啊，我说你老掉，你不行。 不能说不行。 好， 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吗？ 知道了， 知道不就行了？ 下一个。来吧。 你准备好了吗？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开始。 河南话、啊、 嗯， 柯叔叔，我今儿过来是为了取消这个混元的，我觉得自己配不上那柯家宝贝，这个混事人都做吧。 爸爸，是有人来了吗？哟，是他 小兔子 哦，那个柯叔叔啊，咱妈是我那个太烫度太急了啊，那你别往心头去，咱那个这个婚约咱继续啊。不是，我真的我在别人面前说不出来河南话。我这个河南话真的好歪啊，我今天。 但是您河南话真的好有味道啊，就感觉肯定是扛着锄头来他家的。 什么扛 着锄头来 了？什么鬼？ 啊，老祥 儿，老祥儿、啊， 那咱们直接走，咱们直接走剧本片段二吗？趁着他感觉还在， 你们走吧，下一个，你们走吧。 我们走，我跟陈安老师怎么分啊？ 对，剧本片段二，以旭老师来核心吧，那就然后白老师再来一段，嗯、正好。白老师都没有发挥出天津话的感觉呀， 我想继承他河南话的感觉来试一下。 你别想 我要学来开始了啊。医生说只有一点淤青，哎，这是药膏，你自己抹一下吧。 这个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你给我抹。 哦哟，顾西城，你干过分的，哎，别是的， 我哪是过分了。 哎呀，我给你摸吧。那个，摸也摸完了啊，我们走了。 慢走，不送。 你是陕西话吗？ 陕西西安。 我不知道我这儿哪儿的话。 我听出来了陕西话。 那就陕西话吧，反正这个音乐真好玩。 是 我觉得还能再来一两段。 那再来两段啊，你找两段。 都跑偏了。 我再给你们找两段啊。 行，那我先放一 个。要不给一旭老师再找一段，就他俩的、那个。 啊，是吗？ 哎，可以。 哎，好。 然后我找找。 我说杭州话，你们听不懂。 你说一下听听。 你说呗。 你 说 杭州话。不，你要说杭州话的、哥哥，我要吃包子。 啊，好问题啊。 啊 哥，我要吃牛毛蛋。 我猜、 教一点，教一点。 啊哥，我要吃牛毛蛋。 没有变化。 哥，我要吃牛毛蛋。牛毛蛋。 啊哥，我要吃牛毛蛋。杭州那边没有包子，只有 牛毛蛋。 哎，对，差不多这个感觉。 哦。 你们听不懂的。 牛毛蛋是包子呀。 对，牛杭州那边包子呢，他们只有没有包子说法，只有馍的，就馒头啊、 哦。 然后牛是肉的意思，牛馍的。 哦，肉馒头，肉馍的。 对， 肉馍的，肉馍的。 我找到了啊，我找一段柯墨和方旭宇的。 可以。 然后让常乐老师来一下柯墨。 可以，我来杭普吧，来看看我们杭州人民娇俏的一面。 我觉得毛文台 是他，是广州的，是广州那边的嘛？因为这人怎么弄？ 毛文台 呀！哎呀，好的嘛，真的是啊。 毛文台 这段还挺长的哎。 我的天， 你好的啦，没有问题啊！我的妈呀！ 哇， 那可以啊！ 天 哪！那我还是放这个得意的 BGM 吗？ 可以啊， 可以啊，好， 可以啊。 那你们准备好了跟我说，我就放了啊。 哎，好啊，准备好啊。 三二一，走！ 你表明的， 手底腐烂了。 你再不出来，待会去医院把你收尸吗？ 这不是好的很吗？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消消气啊！ 科大总裁，您这是谢罪呀，还是来气死我的呀？ 你家小姑娘请的。不好，不给人家面子。 哦哟，柯大总裁这么爱惜美人的，那你就继续喝好了吧。 哎，小肚子，我错了，真的。我下次再惹你生气，我都…… 你错哪儿了？ 我错。 你说吧，就这个头。 我就当你老婆。 哎呦，这套来着呀，科莫，这个可是你说的啊？ 这就是我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信吗？那我明天呢就开始上班了啊，你这个照顾我点啊。 哎，宝贝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我都快被那些文件压成纸片人了。 我只是我。明早去上班，没说原谅你，把手帮老子放开。这吧， 干啥去？ 去医院看看呀。 哎呀，没喝多少，真的没事。 你自家的胃，俺你不晓得有几斤几两啊？ 那对，走着。谢谢你， 妈呀，真恶心！ 人一回来， 绷不住了呀， 笑死我了，就像俩老嫂子一样。最好玩的就是你那个话，你能不能学一下那个？你要是对我这么好，我还是要催你那个，就那个陕北催王那个。 哪句？ 就那个，你下次要是对我这么，你对我好，我还是要催你。就用你刚才那个话说， 刚才那个口音是吗？ 对。 哎，我没找着那句， 没那句，就是我、 啊、 我想的那句。 那你说， 是那个 你要是、 你要是对我这么好，我还是要 对我这么好， 对 我还是要捶你。 对。 你要是对我这么好，我还是要陪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闲话里面正好有一个锤，就是揍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那个陕西的一个那个演的一个电视剧，就那里面特魔性。那还是要催你，谁扔的砖头啊？我要催你，就他一直把这个当口头禅。 行，我们这个方言版啪戏的环节就结束了啊。 嗯， 这个山，这个感觉，你们感觉这个哪个地方的方言胜出了，最有意思？ 那肯定是陕西话的。 确实，就是而且这个还不好学。 跟陕西话 吗？东方老师刚开场的那个话， 是是 是, 是，那个很有效果。 就我差一点，我憋不住啊，笑场。东方老师那个河南话太味儿太正了。 还有好多时候，尹老师在念台词，我就不知道他在说哪句。 对，尹老师家乡话是最地道的。对，因为 就是那种吴侬软语是加密的，不知道吗？ 哦、 我还好，我没学会那什么温州话。 哦 温州话那会儿都是拿来当什么战术的那种什么密语。 对，但他那个说起来就很娇俏。嗯、 也不一定了， 确实 你看上海老大妈。哦哟，那个小车了来东了，哎，不老子上来，哎，饭饭上来，一天到晚来东，哎，搞新年是来东搞。 叫什么？ 啊，这个位置定了，啊，饭饭上来小西施。 我就听懂了一个小车了。 完了，一句没听懂。 小车了。 小车了，啊，那个小车了。 一句没听懂，我还得去验呢。 本人上海的，听 我 说，谢谢你。 很厉害， 不过很有那个感觉了。 真的真的，大家发现都超级棒。 好，我们然后呢？哎，话说白老师是天津的啊，听说、据说啊，天津人就是人人都是相声人。白老师会说相声吗？ 啊，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话的时候就喜欢爱开玩笑什么的。正儿八经的相声我还真没学过，自己玩的那种倒是可以， 就自己玩。 对， 日常说话就相声，就跟 对 说相声一样是吧？ 对，就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啪啪啪啪啪，抢占了啊！ 老大妈 一打呀， 张口就来啊！ 这不那猴吗？ 对，就是那样猴，那个银子。 啊，好 哦，原来白老师白薇一直在说相声呀。 啊，我没有、 一直在说， 我只是不明显吧。开口就是相声是吧？ 老相声演员了。 哎呀， 确实 可以。 行，那我们方言版啪戏的环节也就先到这里啦，然后我们再抽一轮奖，然后让常安乱老师来倒计时一下。 好的。 然后准备好了吗？然后我们这一波刷什么呢？刷一波 方言真好听。 行，那就刷方言真好听。 方言真好听， 哪个镇？ 这这回我先提前打好了，我等你念最后的一页。 就真正的真 好。好的， 方言 有延迟的。 没事没事，看命咯。 嗯，那咱们五。四三， 哇， 想不到吧？ 吓 人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为什么对不起？开玩笑的， 1.5 啊，1.5，我差点就 逃不过这个是吧？ 我要忍住， 0.5 啊，我没法，我没法， 0.25。 哎呀，我发出去了！哎呀， 零， 哎呦喂！他零后面会 这 一 点是谁中奖了呢？ 满公屏的方形人真好看， 真好听。 对，方形人真好看，这方形人真好听。 哦，方麒麟。 嗯， 这音乐听着好像午夜场的那种感觉。 确实， 确实， 夜深了，你要开始了。 啊？ 5:30了，到点了。 跳钢管舞是吧？ 还不够晚呢。 还会这个呢？ 哼起来了已经。 因为不知道谁是啊，是谁啊？ 啊，是谁？ 等一下、哦， 是谁啊？我也想知道是谁啊！ 我 怕没有听清我刚才说零。 没有，听得很清楚，因为 好零 我就发上去了。对， 因为有延迟。 啊， 对， 延迟挺延迟很高吗？ 还行，但是你都延掉了，你说高不高？ 不是我那不是，我感觉我这声卡有点毛病， 换个新的，买。 刚换的新的吧，他是， 我声卡没 换。恭喜 换的电脑 YUUUU0314 宝贝。 哇、哦！ 他刚刚还在说呢，今天依旧是陪跑团。 今天依旧陪跑团，不跑团啦，中奖啦，恭喜！ 恭喜你！ 哇塞！恭喜！ 反正不是我。 我被诱惑出去了。 高呼！我操！ 哎呀， 绝了！是吧？就经常在抖音刷到这首歌。我的歌单奇奇怪怪的，你们要有什么想听的，可以告诉我，可以给你们放。 好的。 对的哟，可以哟。 嗯， 转运了，朋友。 真不错。 陪跑竟是我自己。太好玩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我们来玩几个游戏吧。然后第一个游戏呢叫游戏炸弹时间，就是我这边设置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设置一个3分钟的闹钟，3分钟会不会太短了呀？3分钟还是5分钟呢？设置一个3分钟的闹钟，然后呢 CV 给 CV 老师们排个序，就是按麦序来吧，然后一号就是李白老师，二号就是东方木生，三号就是一旭老师，四号就是长安乱老师，然后呢 CV 老师们按顺序轮流提问对方问题，就是被提问的人必须回答完上一个问题才可以向下一个人提问，然后最后闹铃响的时候谁还在说话谁就要接受惩罚，然后惩罚内容是， 那我好危险啊， 先不告诉你们。 不是，那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们的问题要自己现想是吧？ 对 哦。 然后呢、我这边来设置一个计时器，准备好了吗？可以现在迅速头脑风暴一下，想问对方什么问题。当然了，就是什么 要不要 咱们以人 为善一下， 你们是为善还是为恶，反正是你们说了算了， 咱们就 看热闹的无所畏惧， 咱们可以坦诚一点。 行，那我给你出个简单的， 坦诚 来， 一定给你 出个简单。然后我这边3、2、1开始计时，开始。 已经开始了吗？ 对，开始了哟、白老师可以提问了。 东方老师录了大概多少部剧了？ 这我还真不记得。 太和善了吧？ 这我还真不记得，我的天哪！ 不是要也来一个和善的开始吗？ 估摸着得有个， 我说的 百部吧，可能、我不记得。 可以，你可以问下一个了。 我问啥呀？ 你问啥还要我教你？ 他在拖延时间。 不是，你随便问就可以了。 有这么坏的人吗？ 40秒过去喽， 对，你随便问就可以了。 你， 我， 你最喜欢玩什么游戏？我多和善。 我最喜欢 NBA 2K Online。 好， 哦，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对，我问一下我们长安老师什么问题呢？ 来吧， 长安老师他的新移款是什么类型的？ 是什么款？ 终于有人正经起来了。 新移款 开始下菜碟， 开始了。 对呀。你们心仪的对象，你就是，比较喜欢哪一款类型的？ 心仪款在下面坐着， 形容一下他长什么样吗？ 形容一下，就是，比较可可爱的那种吧，然后比较那个，好，比较可可爱的那种。 好，你可以问下一个。 好。 行，这次然后我们倒着来，从长安老师这块问回去，问回来了 啊！太好了， 我去，这可不太对呀、这什么游戏啊？ 我们三， 你们快一点呀、或者 乙老师在圈子里， 啊， 最想被谁攻？ 我最想，我最想被 他在拖时间， 你说我呀？ 被袁明哲攻，对，东方老师第一个说想 的五十秒。 东方老师如果想配瘦的话，想跟谁打？ 想配什么？ 你不是说想配瘦吗？你想跟谁打？ 跟谁搭？ 嗯，对， 跟一个能比我攻的人打啊、 哦。那可太少了。 那李白老师，你如果你要入攻，你想跟谁搭？ 最后三十秒。 啊，我想跟，如果我入攻了的话，我能攻谁啊？ 好问题。 我真的，如果真要入攻的话，我想攻，我能攻谁啊？我在想，啊， 快到时间了， 小攻击点到谁？我选攻东方老师。 四， 我还能问，我还能问东方老师，请问你跟我走？ 停止了， 你们在玩我， 你在玩自己， 主要思考这么久。在拖时间，不知道拖的是什么目的。 对、啊、 他可能想拖到下一个人，结果忘了自己还需要再问出去， 玩脱了、 啊。然后呢，我们的游戏惩罚是 吃屎。 你也 可以 这么想， 没有。 如果你强烈要求的话， 我说的是 也可以、啊。 没有，别。 如果 你 强烈 说你说 游 戏惩罚，不，没有。你说惩罚内容。 惩罚内容是这个 C 位老师唱一首歌发微博。 啊，这很简单啊， 这是松口气吗？ 对， 正合他意。 那个歌随便选是吧？ 歌随便选还是指定呢？要不评论区大家刷一下，然后我们挑一个看到次数最多的，然后让白老师唱好不好？ 请让我选吧，这样明天大家就可以听到高清版的 ABCD。 哎，行，看到他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之后，大家更应该强烈要求指定了。 大家应该把 ABC 这首歌刷到公屏上。 我还以为是女仆装的，你好大胆哦。 身上高原左手指 我们玩这么大的话、 啊、 我刚才就不脱了。 牛 啊 脱？你脱什么了？ 不脱时间了，不脱时间了、 哦、我以为 你 脱衣服呢。 不是你脱时间，你脱的太， 是我主要是真的在那儿想，我在想，为什么会问我是要让谁当兽？因为我真的在那儿想，我能 刷的最多的是什么？青藏高原， 我忘了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的天哪， 左手指月的真的是爆率好高啊！ 达拉崩吧！ 别吧，大家把爱你刷到公屏上吧。唱跳就算了，不要。 什么青藏高原唱跳吗？ 我还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安乐老师玩的太变态了， 就是民族舞， 死了都要爱。 那不如我们就还是选最近很火的那个爱你、嗯、 可以 我们就选爱你吧。 好，那就爱你，然后我们 开始唱 明天。对，他开头是有一段 rap 的、哦、 对，他男的也要唱，你男的也得唱，不能 唱 王心凌的那一段。 又 太坏了。 好，那我们就明天晚上8点等李白老师传到微博。 这么快？ 这么快？我不需要学的吗？ 加个班吧。 不过学了之后跟没学也差不多。可以，明天我就传过去，把我念的。 明天8点，大家可以锁定白老师的微博，期待一下白老师的爱你。 请不要锁定，我不会把它置顶的。 没事，翻就行。 变态了， 我会收藏的，放心。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对， 真的坏。 然后呢，这一轮结束了，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之后，我们再抽一轮奖，好不好？ 好的。 然后还是白老师来倒计时吧。 哦，那我们就直接行。那我们刷什么呀？ 刷爱你吧。 刷爱你， 可以。 要加书名号。 你好，你为什么要为难他们？ 不是加书名号有什么？ 哎，这回我给我自己弄。 开玩笑，大家只要是爱你就行。 大家准备好了吗？书名浩的爱你哦。 哎呀，真挺 好严格哦。书名浩的爱你哦。 对哦，书名浩哦，书名浩。好，准备好了吗？五、四、三、2.5、2.4、2.1、0。哎，我发。 你知道吗？你那儿的有延迟，然后。 你不知道延迟是多少秒的。 对，然后管理那里截图可能也 有延迟。你们慢点刷，我就没事了。你们慢点刷，谢谢。 看一下这轮中奖的宝贝是莫小白0707017。 哇哦，恭喜小白！ 莫小白0717。 40-50入就当我也中了。 恭喜莫小白！ 恭喜哦！ 40-50入。 恭喜！也好，沾上个白字。 对啊， 确实。 是李白老师的粉丝吗？ 哎。 恭喜！然后我们下一轮还是游戏，这个游戏应该大家也都玩过，叫当然了。 我当然没玩过。 轮流对下一个人提问，就是说一句话，对方只能说当然了，然后失败的人淘汰，最后剩下的一个人获胜。就是你们只能说当然了，不能说的话就算淘汰了，然后被淘汰的人全都要接受惩罚，只剩最后一个人获胜。 哦， 嗯，只能留一个。啊，我懂了。 然后呢，我这边来一个五分钟的倒计时吧。啊，这个就不用计时了， 就 你们直接开嘴，你们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对对对，看他们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就是从白老师开始，然后这样就是一圈下来，白老师。东方老师、以旭老师、常乱老师，然后再白老师，这样， 我还没想到这么坏的 提问，然后对方都只能说当然了，失败的人就淘汰。 好的， 好的，那我们倒计时3、2、1，开始。 东方老师当然是瘦吧？ 当然了。 你可以为难以旭哥哥。 以旭老师是公吗？ 当然了。 好理直气壮啊，这个 人根本就没有为难他。 确实，长安老师明年应该就结婚了吧？ 当然了。什么？ 哇，他太坏了。 快问 李白老师之后，是我要问李白老师是吧？ 对 对 对， 好的，李白老师之后见我之后都会叫我哥哥吧？ 当然了。 好，没有任何压力，这些人。 东方老师见我之后，当然都会管我叫哥哥吧？ 我能换麦序吗？ 当然了。 好，我记住了。那有录音的吗？到时候我把这个保存下来。 会有录屏的。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 咱一会儿倒过来吧，咱一会儿得倒过来一圈吧。 不能倒过来。 看我心情。 咱们过来可以指定。 啊，对，可以指定。 对，乱序指定。看谁 我问 的最差。 该我问。 嗯， 李旭老师。你， 嗯， 能找着你找不着对象对吧？ 当然了， 为了赢，真是不择手段。 常文老师， 哎， 你这个月都没活吧？ 更狠，天哪！ 当然了。 哎呀， 这个时候开始逆时针来。 好 啊，不要。 乙老师，这个月跟下个月好像也都没活吧？ 啊，当然了。 啊，东风老师， 哎， 我想想看啊，你是弯的吧？ 对不起，这个不，这个我放弃，好吧？这个我放弃。 好，东方老师淘汰了。 啊，好，那我直接问白白是吗？ 不，该我问你了吧？他已经问过了。 我可以问吧？我可以问一下吗？我想问他。 不可以，你已经淘汰了。 我想报个仇。 你已经淘汰了， 你没有办法报仇了。 东方老师脑淤血了一会儿。 东方老师真的是 告辞。 这场玩太憋屈了。 换麦序有啥区别？ 没意思。没意思。 那该我问乙旭老师了，对吧？ 嗯。 乙旭哥哥以后见面都会叫我李白哥哥的，对吧？ 我放弃。 什么？ 哎呀， 活都可以不接，却接受不了叫李白哥哥。 哎、 好，那乙旭老师淘汰了。 这是他 接下来 羞辱我。 长安老师和李白老师。互相 来，咱俩将绝杀。 好，产生最后的胜 决赛圈。 李白老师会让我赢的吧？ 啊 啊！ 还是你会呀、啊？ 你搁我这卡 bug 呢？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怎么回答。 可以。那我们最终的获胜者就是长安乐老师。然后呢，获胜的人呢就奖励长安乐老师一套酷包的周边，好吧？ 哦，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然后被淘汰的人呢需要接受惩罚。什么惩罚呢？撒娇八连。然后呢？ 他们俩先来，我最后一个淘汰。 对，从第一个被淘汰的人开始，好吧？ 东方弟弟，请吧。 没意思，没意思，算了吧。 大家期待已久的撒娇八连来了。 要什么样的？ 来了，撒娇啊！ 总裁的还是？ 可劲儿教。 可劲儿 教 啊！ 教 就完了。 调整一下啊，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呀？我不管嘛，最好了，爱你啊，想要嘛？ 可以可以， 撒的真不错。 以后各大 看好了， 导演就策导都可以联系东方老师配一下瘦了。 对的， 对。 然后下一位是乙旭老师， 可以啊，乙旭哥哥。 嗯，什么？ 硬啊！没事，我把你叫哥哥。 啊、 对、 啊， 因为你真硬啊。 行， 来吧， 我。 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啊？我不管嘛。你最好了，我爱你呀，神家药嘛。 哇 哇 哇、 yeah. 什么东西哇什么 哇 过来专业的就来了 练过的 哇 过来专业的李白同学就来了 来专业的 粉星 包来来来让我们来期待压轴出场的李白老师 没有我只是最后一个输的他卡 bug 这个长乐老师这个真的很厉害很牛 我以后记住了我以后 这个游戏还能这么玩 我想了半天我的脑瓜实在转不过来那我开始了 嗯好的呢 嗯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呀我不管嘛你最好了我爱你呀 人家要嘛。 正常发挥。 我觉得就是正常 发 挥。 对。 他这个比我 的，我觉得你还可以超越耶，我觉得。 没有到达我的期待 值。他没有打破自己。 啊，你们还想要更疯狂的吗？ 对。 期待值在天上。 是不是那个 BGM 又可以响起来了呀？ Fake 吗？ 啊，对，好像是有一个白老师卡点卡的挺好的 BGM 来着。 行，那我卡一个。那我卡一个啊，你们不要先吵就好了。 那我开始了。 还上天了。 这个一定上天的。哎，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不是惩罚，这是个人秀。 这首歌 没有什么声音， 听不到吗？ 现在有了。 那我再放大一点。 白老师的手拍， 这歌已经成我的自带 BGM 专场。 好不好嘛，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啊？我不管嘛，你最好了，我爱你呀，人家要嘛。 哇，听到最后一句，我的嘴角直接扬起来。 哇，大脑过电。 好，评论弹幕已经疯狂了，大家都 都这样子， 都变成土拨鼠。土 可爱在瑟瑟面前一无是处。 这个就是果然是这个业务范围内呀。个人秀呀，这是。 哎呀，这果然就是不能播的呀。 然后我们这个游戏也结束了，然后再来抽一波奖。 我们今天抽了几波了？ 已经抽了几波了？抽了五波了吧？ 这应该是第六波了。 对， 对， 这是第六波。然后我们这次东方老师来吧。 好的。这次刷啥呢？ 这次刷什么呢？ 还真想不到刷什么。 李白好会。 东方老师来想吧。 李白好会。 那就李白好会吧。 求求了，不要刷这个。 就这个。 我今天把李白老师得罪惨了。 没有， 不是 李白好会。 李白好会。 不过你卡 bug 真的挺厉害的，我这个真的不会，我刚才想了半天。 来，那大家把李白好会刷在公屏上。 因为我要是说当然了呀，那你就赢不了，但是我说的是当然了。但是我要是不说当然了，你就赢了，但是我就输了。 好了好了，还 在这儿，还没在这绕过来呢。 对，我已经发现这是个死局 了 的时候，我就不 来啊。五、四、三、二、一、零， 应该 没有任何套路。 是呢，怎么没有套路呀？我都没反应过来。 真的，东方老 没有套路就是最深的套路。 确实， 当你们就都觉得有套路的时候，他就给你晃你。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能看透这世界呢？ 让我们恭喜这个 乱拳打死老师傅 Z O E E E E E E E 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都Z O Z Z 吗 ？Z 对 Z， 哇哦 ，Z 宝贝获得了酷包周边一套， 恭喜！ 呜呼！ 没有陪跑成功了，就我们后面还有一轮。 对，不要慌，上才艺。 然后呢？ 你去整个活儿。 啊？啥？咋？录音？ 翻个跟斗。 哎，我翻了，你看到了吗？ 什么？在哪儿？ 我刚刚翻了，你没看到吗？啊，那没有办法了，这只能表演一遍，耗阳寿。 笑死我了。 然后我看一下，好像还有一个问答我们没有回答哦。这个回答韩东提的问题，我想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一直录耽美剧，真的不会把自己掰弯吗？ 各位有没有自己喜欢或欣赏的 CV 老师？这个姐妹好会问，我好喜欢。 在场四个人，两个有对象。 来，每大家来回答一下吧，分别来回答一下。 我提一下，之前一直都是按一二三四这个麦序来回答。 那我们今天按四三二一来回答一下。 什 么？ 对对对对对。 我 这个问题也不难，对不对？ 对，这个问题不难嘛，而且这个问题， 主要是想问一下大家。 我就好的那个韩东老师是这样的，就是 这个坑是为长安乱老师准备的。 笑了。 哦，竟是如此，是这位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是代表我个人啊，就是那么从一开始呢，确实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你录多了之后呢，你难免要带入一些情感，但是就是会不会，反正在我身上是没有啊，在我身上没有。 哦，真的吗？我 你看得出来， 具体的说，在我身上有了。 然后这个、 哦、真的吗？我不信。 比较欣赏， 真的吗？ 是吗？ 哎，旭哥哥真的是人如头像啊，真的是。 真的，那什么， 这真的。 然后比较欣赏， 嗯， 以旭老师， 漂亮， 你可真会说呀。看我过来回敬你一个。 可以可以。 嗯，那我到我了。 嗯， 一直录耽美真的不会把自己掰弯这个问题呢，它只会对于我来说的话，从个人角度来说啊，它会提高我对于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但是把我自个儿掰弯不太现实。就是这玩意儿它有研究表明，它是根据你的基因决定的，就我血脉当中它不流淌这个玩意儿，它就没有办法把我掰弯。但是我会对于我身边例如说像李白这样的，我就会对他这个接受程度就高很多。那至于我最喜欢比较欣赏的那个 CV 老师呢，那毋庸置疑啊，那肯定是我长安老师呀。我自打跟长安老师认识啊，天哪，我说他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不然我俩也不会认识了，真的。 开始了， 我说少了，我应该多说一点。 懂了懂了懂了。 没夸过。来，东方老师。 该我了呀。 嗯。 多少有点 坏。不会，肯定不会的。 为什么不 会呢？至于这个， 你前男友在下面吗？ 我有对象啊。 你对象在下面吗？ 好好，下一个。 对象 下一个 在旁边。 下一个 啊！等会儿他还没说他、 啊、我还没说完呢 他那什么那什么什么老师呢？ CV老师啊，我是要搞节目效果呢，是要 、啊、说实话就行了，没事儿。 说实话呀， 对我也说的实话。 对啊，我也 是。今天的狗粮有点吃够了，我这就先翻。 很多老师， 好家伙， 很多。在座的几位都有。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东西就 海王，这是 不是 海王？ 这叫一碗水端平。 我在东方老师的心里面，那个小区能够有一套房，真不容易。 哎，真不错。我在他那海里面能有一滴，真不错。 嗯啊，不是谁说我要结婚了？谁说的？谁说的？ 我要结婚了？ 谁说 的？ 我啥时候说我要结婚了？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 不是我可不可以那个不给你份子钱就去吃饭啊？ 不是 stop， 不是，别乱说啊！别乱说，没有，还早，我还小 啊。 不像东不像长安乱老师，明年就要结婚了， 我才22。 哦，这方面小呀。 好，老师们，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差点又不能播了。来，李白老师。 啊，不是下一个环节了吗？ 没有，你下一个你 还有你。 哦，我是那个确实配了不少耽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还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有些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你基因里面带这个的话，自然就会带。然后录这些东西，确实会让我们对这种同性恋啊，就这种小众一点的恋情会有一些共鸣，然后也不会说那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因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了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圈子之后，就会发现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大家都是只要真爱在一块儿就行。对，我说完了。 好， 你 说得很好。 还有呢？ 啊， 啥东方老师都有孩子了。 在座 信谣不传谣， 不是 都在我的心里， 信谣不传谣，不玩谣， 都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一儿一 女，老师要生 孩子太多了啊！ 我 不行，你必须说一个 啊！ 什么的？我不 要，李白必须说一个。 我里面， 你这样子， 我里面 你 有一坡海。 李白老师，我跟你说，你每个都喜欢，就是每个都不喜欢。 你不能这样，刚才东方老师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这样。 东方老师能和你一样吗？ 确实，我不配。 对，你看，东方老师是我，东方老师是我喜欢的 CP 老师，长安老师是我欣赏的 CP 老师，李白是什么？ 啊？啥？李白老师怀三胎了？ 我 啊？ 啥？啥？你们在说 什么？好啊？不是？ 什么好啊？什么？ 不是？懵了，已经有点懵，现在。 啥时候的事啊？ 怀三胎啥时候啊？我不知道啊。 啥时候？三胞胎吗？ 三胞胎 啊？ 啥时候啊？ 那个东方老师还得努力一点 啊， 乔总裁努力一下 啊。 我跟他不就俩吗？那还有一个是不是跟安乱 啊？ 不是， 没有， 这事不能说出来的。 什么事 啊？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东方老师还在这儿呢。 这是什么？ 忘了。哎呀，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给咱解释一下呢。 这是绿帽头上戴。掌声送给你。 当 没有想到在直播的最后我们知道了这么劲爆的消息。这番外还能出吗？我番外还能出吗？ 啊，什么 必须能出 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时候有的 啊？ 啊，我也不知道啊，哪儿就传出来三胞胎了，我就剩俩。最起码剧里面我看到的就剩了俩。 他说你当爷爷了，哇！ 谁当爷爷？你当爷爷了？ 番外应该没绿。 我是你爸爸。 送给东方老师两朵绿帽子，一顶绿帽子。 感谢秦天姚二叔送给东方木生圆帽一顶。 不是，为什么这边有帽子？什么事儿？ 这是必备的礼品。 不是。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温暖了。 感谢萧声1005送给东方木生的原谅帽一顶。 好，一人给他来一顶。 不要送。 东方老师今天靠原谅帽发家致富。 未成年人禁止消费。 这都来了， 头疼。不是，怎么还都送了呢？ 大家都 刷起来了， 懂的都懂，就是一些心疼吧，可能是。 对， 哇哦， 我也特别心疼。 Amazing， 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的 各位，对，感谢大家送的原谅帽。 不是，不用专门提这仨字儿，真的。 送的，绿色的 帽 子 就行了。对， 乔总冲呀！ 总裁的衣帽间还能装得下吗？ 乔总怎么冲？ 李白，你放错 BGM 了。 你放什么 BGM？ 放一首 BGM， 然后呢，今天的直播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老师们光临直播间接受访谈，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酷爆的真相实录这部精彩的广播剧，也感谢各位剧组主创老师们接受访谈，与我们分享了各种各样的配音趣事，期待未来更多优秀的广播剧作品。大家千万别忘记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小广，哪有啊？没有啊，哪有小广告？还可以设置轮播的小广告吗？ 尴尬， 不知道啊。 那大家就去我的主页听一下酷包的真相实录吧。然后最后请各位嘉宾再安利一下我们的酷包广播剧。 我以前腰疼腿酸，听完酷包之后腰不疼腿不酸，肾还好了。大家快去听啊。没肾更好，更上一层。 没事，他那个他是瘦，他肾好不好无所谓。 确实 fuck 就不信谣不传谣啊。这个不要找我来投诉啊，这个没有这个售后的。 那周边有没有售后？比如说， 啊， 比如说周边哪块开线了呀什么的，会不会售后？ 这玩意儿 能不能判点好？ 不应当，不应当吧？就 能不能判点好？ 你接着来，接着来。 嗯，我的话就，感谢酷包剧组，谢谢大家，也谢谢听众们愿意听这部剧，希望没有听的也去听一听，在直播间的都去听一听啊。 对 对, 对，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谢谢大家带我这个小菜鸡，谢谢。 谢谢大家带我这个小菜鸡。 别学我， 别学我。 夫唱夫随呀、啊。 嗯，对。 啊？对。夫唱夫随呀、啊，这不是。哼，到我了。 嗯。 咱酷包是每周几更新来着？ 好， 把它插出去，把它插出去 ，现在马上就插出 去 了。 插出去吧，插出去吧。 这是能说的吗？咱们在 FT 哥哥。 这是能说的吗？你起码全问一句、啊。 看一下是哪个来着？挂断。 好歹私底下问一句，对。 对呀、 啊， 好歹群里问一句。 每周六晚8:30，酷包的真香实录，漫播独播剧场。 说错了，周二。 对啊，我说的呀，每周二晚8:30呢。 哦，我听成周六了。 6点。 啊，行。每周二晚6点，漫播独播剧场，不孤阅读出品，酷包的真香实录。生活很苦，有你真甜。快来酷播酷包真香实录，来甜一甜。 你猜，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标题叫什么？ 是什么？ 酷包完结 FT。 对呀、啊，放心使用，对，就不 用等。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已经完结了？ 对呀、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就要就是这个就可以放心收听了，对不对？就一次性能够听到头。 嗯 ，Yes。 下一位吧，下一位快。 下一位不是？ 哇操，好嫌弃啊！ 好，大家那个。我是应该说点啥呢？疯狂给大家安利这部广播剧，然后有优秀的各位的配音老师们，还有我特别欣赏的以旭老师，大家一定要去听哦。啊、 哇， 你把另外两个主义带上啊！ 李白老师和东方老师，还有各位其他的老师，都是就是慕名已久的老师们。然后那个很荣幸能和大家合作，然后呢，祝酷包越来越好，祝各位老师越来越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收听。特别好， 祝各位老师越来越好，对，特别好。 好，今天的直播内容就结束了，然后在结束之前我们来抽最后一轮奖，然后让我来过一把瘾吧，我也想来倒数。 可以啊，你来吧。 憋了一整场。 刷什么呀？ 我们刷什么 番外要来了， 刷什么酷包的番外要来了嘛，然后我们都刷一下期待番外吧。 好， 番外冲呀，那就刷番外冲呀。 好，番外 冲呀， 番外 冲呀。 大家记得后面打一个波折号啊，不打波折号的不算数。 白老师说了不算数。 你可真严格。 然后大家把番外冲呀刷起来，然后倒数了哦。 嗯，我已经准备好了 的键盘声吗？ 对对对，咱们都打一下，都准备一下。 三、二、1.5，一、零。 哎，手抖，哎，我去，我刚才发出去的 一 瞬间卡了，你们感谢。 我发了不知道多少条。真的， 让我看一下最后 一 轮中的是谁。 应该都能听到我的键盘声。 中奖的是陆不羁590，这位宝贝，陆不羁590。 有， 他这个名字， 陆子， 陆不羁五百九， 这个名字， 恭喜， 恭喜， 恭喜， 陆不羁590这个名字。然后管理后面会私戳你的哦。 哦， 可以， 耶！ 哦，我以为你说五百九是五百零九的。 不是，它是五百九路腹肌五百九，就是在刷啊的这个。 哦，看到了，看到了。 棒。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来到酷包的 FT 现场，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酷包这部剧，然后今天的直播到此就结束啦，也感谢各位老师，辛苦啦，辛苦大家啦， 大家辛苦啦，感谢各位老师， 辛苦啦，各位老师， 辛苦啦，辛苦啦，各位老师， 辛苦啦，辛苦 啦，大家都辛苦 了， 我们都要越来越好， 对，都祝好未来，期待在各位老师更多的广播剧作品。 Yeah. 不辜不辜不辜什么什么辛苦。 嗯，念出来。 刚刚谁喊不辜不辜什么什么什么的呀，好像是李白是吗？ 对啊，刚才谁喊了呀？啊， 喊了， 刚才就说了个耶、yeah、怎么这种东西就点我呀？去吧，或者是安乱老师。 李白名声被害， 东方老师有可能哦， 一看就是那个鬼 说话。我没说话，安静， 我爸爸辛苦了， 安静。 哎，好嘞好嘞、 哦、我卡了。好的 啊，是大家都卡了一下、 哎、是都卡了、 啊、都卡了吗？哦，这样子的， 那可能是我这边卡了。 对， 你没鼻炎。 嗯，行，那我就把各位老师轻轻的抱下去了。 好的，拜拜呀， 最后一个抱， 拜拜哟。啊，行，那最后一个抱你，真的是。 好的，各位晚安哦，早点休息。 好，大家晚安哦， 大家晚安， 早点睡， 拜 拜。 拜拜， 睡的啊。 嗯，哎，好像点错了。 梦里都有李白。 哦，不是闭麦，对不起。 我怎么被闭麦了？ 哇，欺负人！ 我刚才说大家我， 被捂嘴了。 哦，我在这儿调麦克风可以，我现在声音是不是 棒了吧？ 好，那我就先把陈安乐老师抱下去。 再见， 不抱了，不好。 拜拜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晚安。 哎，有点，哦，我以为有点错了呢。然后把这个一旭老师抱下去，太沉了。 什么？这个什么叫做什么？这个、 哎、 这个。 拜拜，一旭哥哥。 然后把 我先说一句，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可以调麦克风音量的地方。 啊！不让他说，不让他说。哎、 咱们现在已经下麦了，哥哥。 来说吧，说完。 说完了，拜拜。 好，拜拜拜拜，东方老师。 拜 拜， 东方哥哥，拜拜。 然后哎， 等等， 把这个最 逗我要说句话。 嗯，好嘞， 大家晚安，然后不哭爸爸晚安。 哎，好嘞， 好嘞，大家辛苦了。 哎，老师晚安，白白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 然后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然后大家晚安，我这边也就下播啦，拜拜哦。晚安。